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七十八集，逃出升天。往前走的过程中，唐范不时会探一探随州的脉搏，发现指下还有跳动，才稍稍放心。一行人也不知道走了多久，钱三的脚步忽然停了下来。 大人，前面好像就是出口了。 他将随州放了下来，走过去，伸手往上摸了摸，回头小声道： 好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住了。 唐范示意众人晋升，让钱三儿过来照顾随州，他则走到钱三儿方才所站的位置，四下摸索。这里确实已经是尽头了，唯一的出口就在上面。唐范在压着出口的东西上细细摸索，又轻轻地敲了一下，将手放进鼻子下面闻了闻，上面是一口箱子，里面应该是装衣裳的。钱三儿一愣， 怎么知道是装衣裳的箱子？ 那木头是梨木，一般不会有人用这样的木头来装杂物，所以只会是一口箱子。如果里面的东西太重的话，李曼他们就很难出去。而且刚才我也闻过了，那上面残留着樟木枝膏的味道，必然是用来安放容易被虫子蛀咬的东西，所以装的只能是衣裳。钱三儿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刚才也摸了半天，却什么也没摸出来，现在听唐范一说，却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再看庞奇他们，显然早就习惯了唐大人这种观察入微，能常人所不能的智慧。唐范不知道自己又多了一个崇拜者，他将随州扶了起来，为他调整了一个舒适的位置，方便他靠在自己怀里，然后对其他人道：外头应该是白莲教的又一处据点，方才在走的时候我就仔细留意了一下，按照这个距离和方向，屋子应该是位于郊外，但不能确定的是，外头到底还有没有白莲教的人马，如果有又有多少。受到拱红木那里火药的影响，甬道一直在往下砸落石块，震动的力度越来越大，也不知道李曼那帮人究竟在墓里埋了多少威力巨大的火药，才能有这个效果。大家忍受着稚闷的气息，一直待在这种随时都有可能倒塌危险的甬道里，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人失血过度，已经开始摇摇欲坠了，更严重一点的，像随州这样昏迷不醒，只能由伤势较轻的同伴搀扶着。估计这帮横行霸道的锦衣卫，打从进了北镇府司，就从没遇到过今天这样狼狈的状况。二十多个人进来，如今在甬道里，却只剩下十七八个了。但对比李曼他们的惨状，似乎这还已经算是好的了。逝者已矣，生者却还要继续努力活下去。庞奇忍不住道： 大人，冲出去吧，兴许还有一条活路。 唐范却摇摇头：不，你用绣春刀沿着洞口的轮廓把箱子划开，那里面若都是衣裳，掉下来也不会有动静，到时候可以略作掩护，稍加观察之后再行事。庞奇觉得这种法子实在太不爷们儿了，忍不住抗议： 哎呀，何必如此麻烦，如今我们很多人都撑不了多久，拖得越久胜算只会越小啊。 唐范只用一句话就堵上了所有的抗议：广川将你们交予我手，我要尽量让更多的人活下来。这里是洛河边上的一个已经荒废了的小村庄， 有一年洛河泛滥，将这个小村庄淹了，庄稼无一幸免，村民们便渐渐搬离了此地。久而久之，这里除了几间破屋之外，已经无人居住。巫老四已经在这里待了快半年，但他并不是最早来到这里的人。他来到这里的时候，这里已经有了人烟。和他一样身份的白莲教徒，奉命装扮成来这里安居的村民，弄了几条小船，每天日出打鱼，日落歇息，看上去与寻常百姓无异。唯一不同的是，他们要仔细观察，随时注意有没有可疑的人在附近窥视。至于守候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什么时候能够离开，巫老四一无所知，那不是他们这个级别的教众能够了解的事情。在他与同伴来到这里两个月后，又陆续有几个人到来，其中一名妖娆动人的少妇被周围的人簇拥着进了村庄里那间被收拾得最好，也从来不允许巫老四他们靠近的屋子。巫老四和他的同伴不止一次在私底下猜测过少妇的身份，带着一种男人才能理解的猥琐语气，他们都觉得那少妇肯定是教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说不定还是坛主夫人。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这些都与他们无关。巫老四等人甚至没能跟那个女人说上一句话，而那个女人自从来到那个屋子之后，也总是深居简出，外面的人来来去去，经常从那间屋子进出，那女人却很少出来过。巫老四他们因此有了更加下流的各种猜测版本。今天的晚霞绚烂而美丽，与其他时候并没有多大不同。巫老四早已看腻了这样的景色，他懒洋洋地将小船靠了岸，一边按照习惯仔细留意了一下附近有没有可疑的陌生人。一切如常，巫老四已经不记得自己有多久没有进过窑子了。如果可以的话，他早就把脚下这条小破船一丢，直接进城去找几个姑娘泄火。但是不行，他奉命守在这里，没有命令，一步也不许离开。上头到底是为什么非要他们待在这个破地方？巫老四既好奇，又有些愤愤不平。但他没有资格，也没有胆子去找堂主智慧。这些想法也只能在脑子里转了转，手中依旧像往常一样，将船上那张网里几条比虾米大不了多少的鱼饵抖落出来，一面跟旁边靠岸船只的同伴打了声招呼。同伴压低了声音道， 今晚到我那儿去吧，我弄了瓶酒来。 巫老四一听，眼睛顿时亮了。但下一秒，不远处从那个神秘屋子里传出了一声尖叫，是那个少妇的声音。巫老四心头一惊，下意识地与同伴对望了一眼。作为普通教徒，他们的身手也很一般，跟上层不同，巫老四可不想造反，更没有什么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想法。他加入白莲教的初衷很简单，只是为了有一个强大的靠山，在江湖上吃得开罢了。这样的人往往是最实际，也是最有眼色的。当变故在那个小屋发生的刹那间，巫老四和同伴想到的不是赶过去救援，而是怎么设法逃跑。紧接着，他们瞠目结舌地瞧见了此生最难忘的一幕。数十个身着飞鱼服、手持绣春刀的人从小屋里冲出来，如飞鹰一般杀向那些朝小屋扑过去的教众。等等，他们之前明明看见那屋子里头有两三个人，都是白莲教本地分坛的堂主，地位举足轻重，怎么一下子就换成锦衣卫了？那屋子是能大变活人吗？眼见两方人马杀成一团，巫老四和同伴对望一眼，都在犹豫到底是要上去帮忙好， 还是见势不妙拔腿就跑好。很快他们发现，那些锦衣卫虽然看上去凶猛，实际在绞杀了屋里的高手之后，他们已经逐渐开始气力不济。 老四，你怎么看？要不要过去帮忙？ 同伴凑过来。 嗯，不去。你没看到屋里头，这堂主没一个出来的，这肯定都被杀了。那些可都是锦衣卫，这说不定教中出了什么大事，小命要紧啊。咱们还是别掺和了，赶紧找机会溜吧。 乌老四想也不想就道。同伴想想也是，老实说，他们这几年也攒了不少私房，早就有心脱离白莲教了，只是碍于教规严格，一直没机会。干什么不好，非得跟官府作对，上面的心思他们不懂，但他们可没兴趣为了圣教献身。两人一合计，趁乱偷偷溜走，远走高飞，去了南方做起小本生意，娶妻生子，这是后话了。再说小屋那边，乌老四他们所见到的神秘少妇，实际上就是李曼当日带回李家，声称在外面纳的妾室陈氏，也是后来唐范在京城郊外遇到的白莲教总教使者九娘子的姐姐。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原本已经荒废了的村子里边，就有一条通往永后陵下拱侯墓的地道，而那条地道的入口就在陈氏守着的这间屋子里。陈氏为李曼诞下一个儿子之后，便将孩子交由附近的农户去养，他自己则守着这间小屋和李曼他们从拱侯墓里转移过来的大批宝藏。因为约好的时日早就过去，李曼他们却迟迟不见出来，陈氏畏惧那墓中的镇墓兽，也不敢过去找，哭等了数日之后，便认定李曼他们已经死在里头，心里不由起了私吞宝藏的念头。陈氏生性放荡，原本就不同于良家妇女，当初跟李曼勾搭上之后，才稍稍收敛了本性。可李曼毕竟已经是天命之年了，易容和幻术再好，体力也终归不能跟年轻人相比。如今一见李曼很可能已经死了，陈氏便再也没了顾忌，有意勾引他手下的几名坛主。他风姿绰约，这一来二去，哪有不上钩的男人？事已等到唐范他们发现这里的时候，陈氏竟与那几个男人在床上颠鸾倒凤，不知今夕是何夕呢。李曼估计到死也不知道，他的女人竟然转眼就跟别的男人厮混在了一起。要是知道，估计能气活过来，又气死一次。啧舌之余，倒便宜了庞琦等人，趁着几个人在床上混战的时候，庞琦等人一跃而出，陈氏的那几个奸夫便都来不及怎么反应，就被杀死在床上。为了捉陈氏活口，庞琦他们一个疏忽，这才给了他尖叫的机会，引来外面的白莲教徒。双方很快缠斗起来，战况激烈，现场刀光剑影，血光四溅。论理，外面那帮白莲教徒本来不该是他们的对手，但庞琦他们之前体力消耗过剩，打起来也未能拼尽全力，显得束手束脚。唐范身手不行，当然不可能也上去掺和拖后腿，只能在一边干看着。他拍拍前三的肩膀，今日你做得很好，多亏你了。前三有点受宠若惊，他自小跟着师父干尽偷鸡摸狗的勾当，那都是跟官府对着来的，何曾想过还能得到朝廷钦差的一声嘉许，顿时激动的都找不着北了。 大人夸赞，小的实在是受之有愧。 见他如此激动，唐范疲惫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你没有被李曼所惑，跟着他同流合污，这足以证明你不是坏人。你师父也不在了，别再干那些鸡零狗碎的勾当，夜路走多了总会遇到鬼的。 等回去了就找份正经的营生做吧。钱三忽然朝唐范跪了下来。 大人夸赞，小的实在是受之有愧，小的早就不想干那些黑心勾当了，可除了那些小的什么也不会做，求大人给小人指条明路吧。 这人立马就顺着杆爬了，唐范并没有反感，反倒觉得他挺机灵，而且这人心地不坏，是个可造之才。等回去再说。见他这样说，钱三就知道唐范是答应了，当即大喜过望，砰砰砰给唐范磕了三个响头。没想到磕头磕得太用力了点，前面双方打成一团的激烈战况都没能惊醒随州，钱三这磕头触地的声响反而让随州眉头一皱。唐范察觉怀中之人的动静，低头一看， 广川，你醒了，没事吧？ 随州缓缓睁开眼睛，入目便是唐范饱含关切与焦急之色的神情。唐范不解地看着他，这是啥反应？脑子撞傻了？他忍不住伸出手去探对方的额头，目光对上随州饱含笑意的眸子。唐大人似乎忘记了自己之前在下面被李曼裹了一巴掌的事情，这使得他还没消肿的脸此刻肿起一边，俊雅的形象换成了祭祀摆在神案上的猪头，所以随州一看见那张脸就忍不住想发笑。然而一笑之后，心中却是变得越发柔软。他凝视着唐范，脑海里慢慢的只剩下一个念头，还好这个人没事，那么即使自己受再重的伤也是值得的。 李曼呢？ 死了，被钱三杀的。钱三扭捏害羞，正想谦虚几句，却发现随州看也没看他一眼。此刻对方眼中的方寸世界只容纳得下一个人。从清晨到黄昏，赵显成带着两名捕快在外头哭等，片刻也不敢走开，就怕下头忽然发生了什么突然状况，连午饭都是洛河村的人做好了送过来的。此地一眼望去，全是萋萋野草，残垣断瓦，没有一处可以遮蔽的地方。虽然日头不大，可晒久了也是头晕眼花。赵显成早就习惯了出入有随从，起居有伺候的日子，现在在这荒郊野外待了一天，实在有些受不了。可受不了了也要受，他和何县令不一样，眼看着好不容易搭上京城来的钦差，正巴不得做得更好一点，给钦差留下好印象，说不定啊，以后仕途能更平坦一些。要说他这个人，虽然功利心很强，但办事能力却比何县令强上许多，否则唐范也不会让他跟进跟出，还让他留守在这里。不过一天下来，等候在外面的三个人不由有些焦虑了。 大人，您瞧这都快天黑了，他们下去的时候可没带多少干粮的，会不会…… 汤捕快忍不住道。赵显成白了他一眼， 继续说啊，怎么不说了？等会儿被钦差大人听到，看你怎么办。 汤捕快立马捂住嘴巴，噤声了。狄捕快凑过来道： 大人，咱们这么等下去，也不是法子，要不，让人下去瞧瞧，真要有个万一，也好接应。 赵显成点点头： 老汤你瞧瞧，人家老狄说话水平就是比你高，好好学着点。 没等狄捕快对汤捕快露出一个得意的眼神，赵显成又道： 现在还有谁敢下去？要不老狄你下去看看。 狄捕快瞬间垮了脸： 大人，不带这么坑人的。 那下头现在已经成了炼狱修罗场一般的地方， 没看钦差那么多人到现在都没出来，谁还敢下去啊？估计给一筐金子都要掂量掂量。 不敢就闭嘴，都少在这里瞎嚷嚷。老汤，你现在回县城去，给县尊禀报一声，咱们确实也不能这么等下去，万一他们要真没出来，咱们就得背黑锅了。 他话还没说完，地面忽然微微震颤起来，虽然不至于站立不稳，但赵县城他们都感觉到屁股底下嗡嗡颤动，持续不断的巨响从那个盗洞入口传了出来。